小秘密在其中，欲诉无人能懂。窗外更深露重，今夜落花成冢。春来春去去无踪，公子一脸幽梦。谁能解我情衷，谁将柔情深重。若能相知又相逢，念幽梦。窗外更深露重，今夜落花成冢。春来春去聚无踪，公子一脸幽梦。春去聚无踪，徒留一脸幽梦。谁能解我情衷，谁将柔情深重。若能相知又相逢，念幽梦。窗外更深露重，今夜落花成冢。春来春去聚无踪，